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未惧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。抱月去，把春风云外追，终冤女梦恨满空，受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分悲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。 上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别后路上珍重。 心，能不能让我

到天长地久。 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。

现在会比较快乐，那我想这样就很好。如果我真的爱你，让你走开，曾有你此生我早已足够。 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大地等待。我在暗暗惆怅，情意怎将它轻轻地摘？爱情的手呀，拂过大地等待。我在暗暗惆怅，情意怎将它轻轻地摘？ 行，经典九六九，与你一起同行。 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的忧郁